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阿乔，你知道吗？ 什么？ 从前，我将人分为两类。 一类是对手，一类是蝼蚁。对手是能和你平起平坐的，蝼蚁是不入你眼的。 但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。阿乔，你与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同，你骨子里有种悲天悯人，甚至愿意舍己为人，不求回报。从前我以为你与其他人一样，哪怕一开始良善无欺，但世事多变，终究会教你学会改变。但你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人世如流水，你就是那块磐石，无论流水如何流动，你也永远不会转移。 难得能从燕宗主这里听见关于我的好话，真是不容易，贫道深感荣幸。 你心中对我还有旧怨？ 不，恰恰相反，我很佩服你。这世上能活得恣意的人不多，燕宗主必然是其中一个。在没有下山之前，我所知道的天下与江湖，仅仅是先师告诉我的那一方寸天地，我从未用自己的双眼去看过。如果没有燕宗主的教诲，我现在未必能活着在这里与你说话了。 所以你还不承认那小鹿像你？你自己回头看看呢。 沈乔那一副郑重认真的神情与语气，令燕无师觉得十分可爱。他没有勉强克制自己伸手的欲望，直接就摸上了沈乔的脑袋。这世上的聪明人很多，但有自知之明能够发现自己缺点的人却不多。发现自己的缺点还愿意去改正，不吝于说出来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。在沈乔身上有种近乎琉璃般的通透，他其实什么都明白，也愿意以温厚宽容去看待包容一切与自己不同的人和事。沈乔猝不及防被他摸个正着，先是往后避了避，然后又下意识回头望去。小鹿正瞪着圆滚滚的眼睛与他对视，黝黑湿润里清楚倒映出自己的身影。沈乔的心一下子软了，他伸手摸了摸对方的脖梗，小鹿低下头舔舔他的掌心，沈乔禁不住笑了起来。 多谢你，阿乔。 天下谁人能有幸听见燕宗主一声道谢？何况我亦无做什么值得燕宗主道谢之事。 谢谢你以德报怨来救我呀，你救了我多少次我都数不过来了，难道不应该说声多谢吗？ 你也救了我不少次，何须言谢？ 这样说来，我们的交情已经到了无需言谢的地步。 沈乔只觉得这话有些不对，又想不出哪里不对。燕无师忽然伸手拉住他，一把将人压在身下，动作之快完全符合高手风范。没等沈乔反应过来，就听见对方道： 你也知我树敌无数，论过命交情就只你一个。我与葫芦姑一战生死难料，想要找个托孤的人也只能想到你了。 什么托孤？ 近在咫尺的温热气息直接喷在沈乔脸上，沈乔整个人完全懵了，不知道是该先推开人家，还是应该先对燕无师的话做出反应。那一瞬间，脑袋居然一片空白，一时不察被人家的问题吸引了注意力，两人就这么维持一个诡异的姿势。没人提醒沈乔，小鹿不会，燕无师更不会，偏偏燕宗主的表情还很正经严肃，他嘴角常年带着一抹笑， 似笑非笑也好，狂妄大笑也好，都能让人感觉他很肆意随性。但现在，他脸上半丝笑容也没有，无形中就有一种震慑力，令人不知不觉也跟着敛了其他心思，专心致志听他说话。 幻月宗收徒，贵精不贵多，所以我门下至今只有边延梅与玉生烟两人。论学武资质，边延梅不算顶尖，只能说中上，他的聪明是在别处。 边延梅在人情世故上的经营的确不同凡响，这些年幻月宗在朝堂内外根深蒂固，被宇文赟那样下力的打击铲除之后，还能在新朝建立之后又迅速恢复生机，这其中少不了边延梅的功劳。 至于玉生烟，他在学武上有天分，但他年纪太轻了，如果我死了，他们二人未免势单力孤，届时还需要你帮忙照看一二。 如果我死了，沈乔听见这句话微微一怔，他心中竟是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微妙感觉。先前在吐玉魂王城外面，燕无师遭遇五大高手围攻，沈乔赶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地上无知无觉，当时沈乔也以为他已经死了。但是那时候沈乔固然有感叹，也仅仅是因为了结恩怨，惋惜一代高手身死魂消，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如此，许多莫名滋味漫涌而来。看到沈乔表情异常，燕无师扑哧一笑。 你这是在为我难过吗？ 你说过的，魔心破绽早就圆满了，与葫芦姑这一战，自可全力以赴。 不错，但凡事总有例外，更何况对手是葫芦姑。或者以你对我的了解，希望我狂妄地说出我一定能赢这句话吗？ 燕宗主若说出那样的话，那我半点都不会觉得意外。 说完话，沈乔终于意识到两人姿势的不妥，不由伸手推拒，企图撑起身体，但燕无师纹丝未动，非但不动，还牢牢将他压制住。他的姿势很有技巧，令人动弹不得，却又不至于令沈乔感到被压迫的稚闷。沈乔以为他还在等自己的回答，便道： 燕宗主的托付我明白了，我会尽力回护他们的。若幻月宗有事，只要他们做的事不伤天害理，我也会尽力回护。 江湖人讲一诺千金，以沈乔的人品，这一诺更是比千金还要贵重，往后除非他死了，这个诺言必然雷打不动。他想到燕无师方才说的托孤，顿时有些啼笑皆非。边延梅和玉生烟那两个人哪有一点跟弱和孤搭上边了，就算放到江湖上，那也只有绝大多数人被他们欺负的份儿。但这句话回答过后，燕无师依旧一动未动，他以沈乔从未听过的诚挚与温情问道： 阿乔，你待我这样好，让我如何报答？ 待有已成，何须回报？ 旁人梦寐以求的金银财宝、名利荣华，于你眼中却一分不明。 这话不对，其实我也爱名利荣华。 嗯？ 玄都山不可能一世独立，而我要护着玄都山，自然更不可能一世独立。在江湖，实力是最好的靠山，但玄都山同时也是道门，既是道门，就不可能不与朝堂关联。先前你为我与杨坚牵线，让玄都山也能在长安立足，我很感激你。所以名利荣华也还是有用的，只要保持足够的清醒，不要陷入其中就可以了。 这句话人人都知道，却说易做难。你的玉矮师弟谭元春师兄可能也是这样想的，可他们谁又能保持到最后， 所以你才是特殊的。这些东西于你而言是真正的身外之物。我想来想去，也没想到真正能回报你的东西，只能以自己来回报了。你说好不好？ 当然不好。 沈乔目瞪口呆，只见燕无师低头就要压下来，不再犹豫，直接一掌拍向燕无师的胸口。燕无师伸手抓向他的手腕，但这样一来他就无法保持身体重心，不得不微微偏向另一侧。沈乔另一只手切向他的肩膀，两人瞬间过了数招，沈乔趁机反制对方，直接将他压在身下。 哎呀，原来你喜欢这种姿势啊，不早说。 燕无师的表情要多无辜有多无辜，以沈道长的人生阅历，哪怕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，也不难听出这其中的暧昧。现在他已经完全相信对方的魔心破绽早就修补好了，否则哪能大战在即还有闲心在这里捉弄别人。沈乔伸手要去点他的穴道，燕无师自然不会被他得逞，双手翻飞，转眼又是数招，招招带着不见血的锋芒。两人都是武道榜上的高手，沈乔也许略逊一筹，但这一筹的差距也绝不会大到哪里去。燕无师索性直接放弃抵抗，任由对方一掌打开。沈乔果然一愣，反而下不去手，被燕无师去准时机又反制住压回身下。怀中的这个美人阅遍天下也再难找出第二个，但她的动人之处并不在她的外表。所有与她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，这人有一颗海纳百川的心，历经风雨摧折而不动摇。然而她又从来不会将自己的痛苦加诸于别人身上。平日里她可以是最温和可亲的朋友，关键时刻他是最值得信任托付的生死之交。沈乔没有说错，在从前的燕无师眼里，抛开徒弟不算，只有两种人，一是对手，二是蝼蚁。但如今沈乔在他心里的分量明显并不属于这两类，非但如此，而且还要更重些，再重些，可能连边延梅也想象不到。这种心思是什么时候出现变化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沈乔在两人一次次的交集里慢慢对他卸下心防，也肯用对待朋友的态度去对待他，甚至愿意为他担下这么重的一个承诺。但这还不够，对燕无师而言远远不够，他想要的是天上地下只此一双的特殊，不是别人随随便便都能模仿或夺走的地位。他这个人素来霸道，想要就要得到最好的，谁也取代不了。但燕无师并没有过分表露出这种心思，别说霸王硬上弓了，相比从前他的诸般手段，这简直称得上温情脉脉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太了解沈乔了，这人看着软和，实则内里有一根谁都比不上的傲骨，稍微过火一点的手段都可能令对方反感，将他越推越远。看看玉矮，那简直是再明显不过的前车之鉴了。所以燕无师一反常态，一点点来引君入瓮，非但不激烈，连方才过招都不曾用上点穴这法子。若将对方穴道制住，倒是可以强迫对方处于被动地位，听自己的话。可那样一来，有什么意思？当然没有意思。所以沈乔吃软不吃硬，被燕无师顺势重夺优势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